德训篇第四章。我儿，不要拒绝救济穷人生活的急需，也不要使急难人的眼目长久望着你，不要加增饥饿人的悲苦，也不要激怒困苦中的人，不要扰乱忧苦人的心灵，也不要迟延接济有急难的人，不要拒绝痛苦而哀求的人，也不要转脸不顾穷困的人，不要转眼不顾乞丐而叫他生气，也不要让他那有求于你的人背后咒骂你，因为人心在愁苦中，若咒骂了你，他的创造者必要垂听他的哀求。在穷人的集会前，你应表示和气；在长老前，你应谦抑你的心灵；在官长前，你应低首下心。你要高兴亲耳垂听穷人，并归还你的债务，又要和颜悦色地向他打礼，应从压迫者的手中拯救被压迫的人。在宣判时不应畏缩，对待孤儿应如慈父，扶助他们的母亲应如丈夫，如此你才算是至高者听命的儿子，他必要比你的母亲更爱你。智慧举扬自己的子孙，照顾寻找自己的人，在正义的路上他要身为前导，爱他的就是爱生命，辛勤寻找他的必能充满喜乐，占有他的必承受荣耀，他到哪里上主就在那里祝福，凡侍奉他的就是侍奉圣者，凡爱慕他的上主也必爱他们，听从他的必能统治万民，亲近他的必能安居度日，依赖他的必能以他为产业，他的后裔也必占有这份产业。因为智慧先领他走弯曲的路，先试探他，使他畏惧恐怖，用自己的纪律磨练他，以自己的诫命试探他，直到对他有了信任为止。然后他要坚固他，再领他走直路，使他欢乐，将自己的秘密启示给他，使他富有知识和正义的智慧。若是他走入歧途，智慧就离弃他，任凭他丧亡。我儿，你要爱惜光阴，谨避邪恶，不要做问心有愧的事。有一种羞愧带来罪恶，又有一种羞愧却带来光荣和恩宠。你不要顾全脸面而陷害你的灵魂，也不要说谎而害你的灵魂。你不要因羞怯而自取灭亡，在救助人时不要闭口无言，也不要把你的智慧隐藏不露，因为由言谈中可以看出智慧，在答话上可以现出明智，在正义的工作上可以表现出意志的坚定。不要出言反对真理，对你的无知你当羞愧，不要耻于承认你的罪过，不要阻止下流的河水，在糊涂人前不要屈服，也不要顾全权威者的脸面。至死要为真理奋斗，上主天主 必要助你作战。不要在唇舌上夸张，不要在行事上怠慢疏忽。你在家中不要如同一只狮子，对你的仆役不要任性逞强，不要压迫你的属下。你的手不要只为领取才伸开，而在施恩时缩回。